没有音乐啊，音乐要音乐啊，配音乐啊， 就是开头什么的。开我说开头啊，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。 然后我们是什么？大脑清洁公司。 以后再说吧，开头先不要管啊，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，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。 对对对，好。 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是4月3号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感觉到我们的那个播放的节奏？ 播放的节奏吗？ 对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。 哦，对啊，就是故意营造出这种感觉，让你觉得每天都有点期待，然后每天都会希望。 明明就是被后置，没有办法的嘛，这是。 对啊，重点就是后置花的时间有点多，所以说我没办法跟上。 对啊， 就是每 天都一直这个很，你知道这有多残酷？就是基本上，我们半个小时节目，麦克要剪4个小时。 对啊，没有啊，不是要剪4个小时，大概剪2个多小时吧。 2个多小时， 对啊，可是之后弄一些东西，全部混在一起，大概要花4个小时左右。 是8倍的时间，有个恐怖的。 啊、没错。 对， 所以说 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讲好玩的。你讲。 哦，今天要讲好玩，对，就是前阵子有一个消息跑出来，是说如果你在煮饭的时候加椰子油，煮好之后呢，再把它放冷12个小时之后，这碗饭里面的热量可能是它原本应该要有的40%而已，就等于是说你可以砍掉60%的热量，听起来很爽哦。 对，好适合我， 可以吃超过2倍的饭，然后一样胖， 吃两倍了， 对啊。 很适合我啊， 嗯， 我现在在瘦身嘛。 哦，对， 对，但是其实我现在是没有在吃饭 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 我已经很久没有，这有点想把饭都送人了。那他基本上他的说法是说，这椰子油本身是比较不容易被吸收，是这样的想法吗？ 哦，不是，不太一样。为什么有这个效果？原因是他把油脂，加上淀粉之后，它们会形成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。那我们的身体不可能没办法吸收这复合物。那这东西叫做抗性淀粉，因为淀粉是我们身体能够吸收的能量来源嘛。但有些时候它的结构很复杂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淀粉酶可能就没办法吸收，没办法把它分解掉，然后让身体吸收。那它有总共五种类，现在我们发现的有五种类型。那这篇报道讲的是第五型的。抗性淀粉，它是由中短链的脂肪酸加上淀粉组成的一个很奇怪的结构，那我们的身体没办法分解它，所以说才会有这个效果。 那它基本上一定要吃冷的吗？ 哦，没有，不是，当然没有，它的没有，不是，它冷的过程只是让这个结构稳定，再加热，它还是可以保持抗性淀粉的结构。 OK， 对， 但是。但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，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吃精致淀粉，那跟这个会有冲突吗？ 哦，你是说，当然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在煮糙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，会不会有效果吗？ 对，之类的。 这我就不知道，他们没有做实验，所以我也不敢直接狂，就是直接随便乱猜，对吧？不过一般来说，如果就是那个油脂肪酸能够混到糙米里面的淀粉的话，有可能是会有帮助，因为糙米其实只是外壳是就是没有去掉而已嘛。那如果你里面的淀粉质是碰到油脂的话，它应该就会产生类似的那个抗性淀粉。 嗯， 对啊，对啊。 然后我看台湾的报道了，台湾报道上面还引述了，就是说，他说营养师建议呢，他说油脂也是热量的一种，所以不用特别加椰子油，光吃冷饭就会有效果。我是有点怀疑这是营养师讲的， 其实。他没有剧名啊，所以搞不好就是乱掰的。那天就是我贴在3分钟科学上面，有人这样讲，他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吃冷饭也很好？我就说如果为了减肥要吃冷饭的话，那我还不如不要吃就好了。吃冷饭超可怕的，我觉得。 吃冷饭，不会啊，日本便当都冷的嘛。 可是对啊，可是我觉得日本便当很厉害，他们怎么办到冷饭还可以那么？Q， 我不知道， 你不知道， 日本有太多神奇的东西，我到现在都无解。比如说日本的泡面啊，它吃起来就比较厉害一点，比较贵一点的泡面啊，吃起来的感觉就像是 真的面一样吗？ 比较差一点的拉面店， 真的、哦？ 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吃到我这惊为天人，你知道吗？ 当然，你说跟那种一级的当然不能比，嗯、但是跟那种二级的、嗯、或三级的那种，就是它的已经不仅味道很，就味道其实有点像很相近、啊。嗯，不像台湾的泡面，通常我都说台湾的泡面比较像是一种特别的料理。 嗯，对啊， 就它、 啊、 就是它并不像任何东西。 你想要吃泡面的时候，你没法吃其他东西取代你想要吃泡面的情绪。 对对 对, 对，但是日本的泡面已经就是做到就是跟真实的面蛮接近。 哦，所以搞不好就是台湾的泡面，其实想要走不一样的、不一样的一条路。他想要营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 我们的泡面它就是本身是一种料理。 对啊。 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油脂其实这个我之前跟那个一分钟健身的史考特讨论过这个问题啊，嗯、就是其实他之前有些文章有写到这个东西，嗯、就是说。现在其实他们有一些研究是指出， 嗯、 就是吃高脂，就是比脂肪跟蛋白质比例比较高， 嗯、 但是传统计算热量方法跟、嗯糖类相当，的食物比起来的话、 嗯嗯嗯， 吃油脂反而比较不容易变胖。 对对对，我有看过，我之前研究的时候有发现，有看到这些论文。 对啊， 对啊， 所以。营养师真的会说油脂是让人一种不用特别加吗？ 嗯，对，而且其实你的身体，我们是需要吃摄取油脂的，我们才能存活。 对啊， 因为有些脂肪酸我们没办法自己制造出来，可是淀粉基本上是没有必要的。 对， 对吧？ 哎，没有必要吗？但是我之前又有听说，比如说要代谢脂肪的话，还是需要一些糖类。 有这种东西吗？ 我之前听说，是我记错了吗？ 我好像有听说过，可是我后来去查好像没有这回事。可是我现在不敢说，因为我印象不是 很深刻。 好吧，那只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天请那个史考特上节目。 对啊， 对啊，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人对减肥有兴趣的话。 对 对对，没错。 但他不准啊、嗯。 他不准吗？ 他不准啊，他本来就身材很好啦。 哦，没有，不是，你就像。你去看癌症医生，那个医生他不一定自己要得癌症一样啊， 也是， 对啊，不是吗？ 好吧， 对， 他反正我现在就是他是我等于是我的那个怎么讲？ 你的 指导者这样子 對你，mentor， 尽可能这样子符合他的那个 要求嘛？ 要求这样子。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研究减肥研究到最后，发现做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减肥。 我有听说过这个 嗯， 就是说其实你好像我之前听说一个说法啦、 嗯、 可能也不确定是不是有研究这样说，就是说你可能你长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、 嗯、 你的身材大概就是这样， 嗯哼，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？ 哦，没有没有，不能这样讲， 是这个意思吗？ 没有，不是，就是坊间说的那些减肥方法其实就某种层面上来说都是没有用的，就它可能有一点效果，但是它的效果其实没有它宣传那么大， 嗯， 就可能是帮助你5%、10%这样而已， 嗯， 对吧？所以，你刚刚讲的那个，它的应该是说很困难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衡点，我们每一个人身材， 我 们身体会维持一个平衡点， 这个、 你要突破这个平衡点，你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，需要非常大的努力，你才能够。慢慢的把你的体重往下降，或是往上提升。往上提升比较容易啦，但往下降比较困难。 嗯， 对吧？ 那我之前是听说，你可能比如说，假如我自己好了，我说不定我的标准体重就是，也不能说标准啦，就是平衡的时候，大概70公斤。 嗯， 那我如果要再下去的话， 你确定七十公斤？ 我也许可能会降到、嗯，可能会降到65、60。 对。 但那都不是一个我正常的状态，所以它就很容易回来。 所以你就很容易，你如果放松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大吃大喝，然后就把它吃回来，或者你的身体就会变得很，就处理能量变得处理的很有效率。你原本可能需要每天需要吃2200的热量，2200大卡的热量，你才能够维持身材。可是你在减肥的时候，它会慢慢降，它可能变成2000卡或者是1800卡。然后达到你的期望体重之后，它还是会维持在那个地方。你之后如果再吃回你减肥前的吃法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再胖回去。 这很难啊。 所以说要维持，大部分之前是说80%的减肥成功的人， 嗯， 会在1年之内胖回来。 或是超过，就是胖回到他原本的体重或是超过。 但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减肥有一个很恐怖的经验，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热量控制这样，一天大概只吃1200到1500这样子，然后我体重就一直往下降啊，这当然是这样了，就是在一段时间一直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习惯吃这样子的量了，然后它就一直好像无止境的一直在往下降， 真的吗？ 真的，然后一直降，降到我觉得有点恐怖了，所以才 停下来嘛。没有啊，那很正常，因为你1200、1500完全是大部分正常来说是低于那个基础代谢率啊，所以说你维持那个吃法的话，当然应该要继续降下去啊。 对， 对啊，对啊。 所以后来就比较就是比较正常的吃法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大概维持在68公斤左右吧，然后大概持续了1-2年左右。但后来就是不知道是老了还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状况 放纵， 对，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来越胖了， 对啊，因为还是要维持住一段时间啦。 然后总之我现在 的做法就是主要是吃就是油脂和蛋白质为主的， 对啊对啊， 还有纤维啊，还有纤维，不然 对，就是基本上你要扣的话应该是从淀粉碳水化合物这边来扣。对，如果你可以忍受不吃碳水化合物的话，这是比较好的方法。 其实也不是，像我自己也不是完全不吃啊，就是尽可能不要吃。 对啊、 就比如说要能够不吃饭的时候 就 不要 吃饭，对吧、啊？没错、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可能是比较，因为你要从饮食习惯去改变，才能是一个长久的，长久的方法。要不然的话很快你就会再胖回来了。 对啊，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是不是我这一生都不能再吃碳水化合物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维持到一段一定级，应该说维持一段时间，让你的平衡点降到跟你的体重一样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不会想要把它吃回来了。理论上是这样。 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减肥的时候，你的平衡就是你原本体重假设是65公斤的话，你降到60公斤，你的身体就会一直想要吃啊，把那个体重补回来啊。对啊，那你就算降你的，假设你原本65公斤，你想要瘦到60公斤好了，那你吃到60公斤的时候，你就好味，然后放鞭炮，然后就开始狂吃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之后你就开始正常，就是按照你心情去吃东西。那这个时候你其实你吃的量会比正常人还要多，因为你的身体就是默默的想要把它吃回来，回到65公斤，对，但是问题是说。就你如果持续下去，让你的身体慢慢慢慢跟上，它设的平衡点会越来越低，那你就会变到该有，就是你真正预期的体重。那你那时候你的食量就会不会那么大了。 有一种说法是什么胃撑大的，你同意吗？ 胃撑大哦， 或胃缩小？ 没有，我没有看过胃撑大跟胃缩小真实就是发生啊，但是真是我刚刚讲的情况就很类似这个状况，不是吗？ 对啊， 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你的身体会自动平衡，对， 好吧，这个 你的食欲会跟着你的体重下降而增加，对啊。 我觉得我们真的早一集请思考特 对啊 上来讲， 我刚刚讲的搞不好很多是错的，因为很久没有就是研究减肥。 对啊，我现在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最简单了，而且比较不容易饥饿了。就是我以前是就不管吃什么都可以，就什么我都吃，然后但是我就是看热量这样子。但思考特之前又写了一篇文章，看热量是 没有用的，对啊对啊，因为每个人的消耗热量是完全不一样。他讲好多原因哦，3-4个原因我记得。 对啊 对啊对啊，所以他现在是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减肥知识最丰富的人。 对，没错，他真的非常认真的在读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下次一定请他来。 一定吗？我们会尝试请他来。 对，我一定会叫他来， 用学长的权威吗？ 对，学长的权威。我跟他说，如果我这次真的降回标准体重的话，我就帮他代言。 帮他代言吗？ 对啊， okay. 不然呢？ 对啊，你降到标准体重还蛮帅的。 我就是说。我发誓，我证明思考这讲的都是真的。 对啊 ，OK 啊， 好 了， 今天大概这样子。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 没 有， 还没，是不是？ 重点没有讲到，这边报道。 好，你赶快讲，赶快讲。 今天很荒谬的地方还没出现。 好， 对，他新闻上讲说吸收热量剩下，哦，他讲剩六成，不是减少六成哦。哦，那我看错了。他荒谬的、 啊、就是减四成、啊。 对对对，但是还有别的新闻是讲就是减一半啦。对， 好了，差不多， 差不多，反正是减很多的意思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奇。 好， 这边这个研究者他们做出来的结果，其实只让他的热那个抗性淀粉增加到10%到12%而已，10%到12%而已。 那所以， 但是问题是说，这个研究者为了想要吸收更多媒体的目光，所以说他就说他推测，如果使用正确的品种的稻米的话。这个组合就是这个做法可以让吸收降低到50%。他推测，完全只是推测而已。 就是， 对，就 还没有做实验， 还没有做实验， 只是这么想 而已。对，他结果只减少了10%到12%而已，但是他觉得可能可以减少到50%。 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适当的品种 的 话，他有可能可以达成的。 对对对，就像50年前我们说核融合。很有可能可以发生一样，对吧、啊？这是推测， 是很有可能啊。但是到现在真的是连个毛都还没看到、啊 就是。就50年前就说50年后很有可能核融合就可以成功了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实际上是成功了，但是没有办法产生能量而已。 对啊，哎、 没有，前阵子好像可以了，前阵子好像 没有，前阵子那个也只是一个非常前期的那个距离发电还非常远 啊。哦、OK， 好、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 啊，没有啊，我觉得。你知道这个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科学的东西，就我们很久以前有讨论过一个问题、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我们往往高估可能近10年或20年的问题，我们很常对近10年或20年的事情高估了，但是对未来100年的事情是低估， 对啊， 这样的意思啊， 对。 那我们现在我们对这些东西这么期待，那现在一直被打枪，那怎么办？ 嗯，哦，怎么办吗？没关系啊，被打枪久了就行。 你知道我小时候啊，我就听说太阳能啊，太阳只要日照一天，假设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能量都留住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年。我从小就听到这个， 真的假的、啊？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留住所有的日照啊，这是问题啊。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就是储能的科技啊， 对啊，留不住啊， 留不住啊，对啊。 一来是储能，一来是转换也有问题， 都有问题。可是转换相对来说已经算很，就是进步很快了。 是啦， 储能真的是很糟，很缓慢，很可惜。 对， 对吧、 啊？所以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 我是曾经想过，有没有 怎么办吗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通通都来做科学啊，政客通通闭嘴，乖乖当科学家。反正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越多人研究科学，我们科学进展的速度就越快啊。 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人家跟你说，你应该要反思啊，科学不一定是对的。 我是独尊科学吗？我是反智。 啊、反智是？ 没有啦，的确啊，不是啊，本来就是啊，你想要有多好的成果，你就需要投入多少的资源啊，不是吗？ 对啊， 对啊，所以说你如果希望科学进展快一点，当然是自己也投入科学就对了。 对，但他们就说我们就不懂嘛， 不懂可以学啊，我以前也不懂啊，我以前没有研究之前我也不懂啊。 好啦， 对， 真的，大家真的来学科学， 没错， 不要再浪费时间。 可是我觉得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人，大概 都 比我们厉害，都比我们厉害， 真的需要的人都不会听我们节目， 对啊，对啊。 我从小真的觉得就是想要当科学家、欸， 我也是、欸， 但是长大之后才知道，科学家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、啊。 对，小时候都觉得科学家很酷了，可能看那个5位数乘5位数，可能2秒钟就把答案算出来。然后就是别人问你什么，都马上知道，然后可以每天穿着那个实验袍跑来跑去。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，你只能在实验室里面穿实验袍。 对啊，但我以前想象的科学家就是，比如说什么牛顿啊，或爱因斯坦那种，就是拿一个黑板，然后就写一大堆东西这样，然后觉得哇超聪明的，结果现在根本就不是这样， 对啊， 现在都电脑，以前这很难算啊，那现在都用电脑， 对，现在没有必要了， 黑板 城市就复制贴上嘛，改一下，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做科学研究有点，没有啦，其实不能这样讲嘛、嗯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就是人家常讲，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 嗯，对啊，就是不要重复人家做的好的事情。 对， 当然是要去做别人没做，就是做不到 的事情。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更前卫的东西。 没错，没错，对吧、 啊？ 没有啦，我觉得可能你做的领域比较没有这个经验，像我之前是做生科的嘛，你要复制同一个做同样的实验做1000次、2000次这样，这很苦闷，非常苦闷。 我也要做1000次、2000次、啊。 可是你是用电脑跑的不是吗？ 对，我给电脑做一分钟就做完了，做1000次， 对啊， 10000次也可以啊，就是我改成10000， 然后去喝咖啡，把妹， 对啊，多好 啊！ 就是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的。痛苦的地方啦， 对啊， 对 啊，对啊。不过科学真的就是，我觉得很有趣啊，就是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样子， 真实的样子，不是我们脑袋骗我们的样子， 不是脑补的， 对，不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样子， 对啊， 对，这是科学的魅力，你可以看到真实的样子，看到真实的世界， 真实吗？ 啊、什么？ 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。其实说实在，我觉得，即便我们现在这么喜欢科学或者是认同科学的状况之下，我还是觉得科学并没有办法看到事物的全貌，就是他可能看到一部分，他的样子，但没有办法看到。 没有啊，我们永远没办法发现真实，就是定义上的真实是什么样子啊？ 对， 对啊， 比较困难。 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现在拿到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、啊，可是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它。就至少这所有的环境因素都一模一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会生产出一样的结果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有用了，对吧？ 对，但有些人觉得他们不用科学也可以看到世界的全貌，这才是我觉得最奥妙的地方， 真是奇妙啊！ 我们用科学，我们觉得啊，我们很谦卑，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， 对啊、 但有些人觉得说他们不需要这些也可以， 想想就好。 对，我就 每天想想就可以看到答案了。 Fine。 对啦，就是每个人学经历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的看法会不太一样。 是啊，我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。 对 啊， 对啊。 但是 没有你想的有可能是正确的、啊，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？ 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要验证嘛。所以你看、哦，我现在即使是社会学， 它也 是 以科学方式， 他们还是要科学方式去检验， 对、啊， 就是这个理由嘛， 对啊， 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就是靠想的，一定要验证的， 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有可能是正确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在没有科学之前，我们不知道谁的想法正确的、啊，所以才会有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这种情况啊。但那个时候如果有科学方法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么惨的。 就马上通通消灭， 没有马上通通消灭啊，就是慢慢慢慢的就会凝聚在同一个学说上嘛，我想。 对，但不过春秋战国他们讲的比较像是政治哦。 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其实所有的东西都 是 可以， 就是说什么样的政治比较适合当时的环境，的确应该可以用 科学方法来验证 去检验， 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啦，我觉得。就、 啊、 但是反正我们已经不需要讨论这件事情，因为已经过去了。 对，而且他们也没有撑到那个时候， 对、啊，很可惜， 就通通被秦始皇一个人决定了。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？ 欸、不是啊，讲错了，不是秦始啊，秦始皇可能也有一部分了、就是主要是汉武帝了，汉武帝最后独尊儒术，所以你们不用再做实验了。 对啊，反正我 决定就是儒 家 了。 这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地方，我觉得。 对 啊， 所以当时有一个很好的，就是墨家，墨家真的就完全被消灭。 墨家原本是有科学，有一点点科学方法的影子。 对 对，可是 还好， 他就被消灭 了，趁早铲除，不然这些人都在会造反了、 啊啊。 所以 还好啊， 趁早铲除。 你看，可是支持科学人都没有历史上没有造反过啊，都是被欺压的那一方，不是吗？ 基本上是啊，因为这基本上跟君权神授是有矛盾的。 对啊，就很可怜。 对啊，即便是今天， 今天也算是弱势啊。 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你写的文章如果有引述论文的话，就不能被看吗？ 这个不是，这不是在打压科学是什么东西？ 大伟，你在说的是某某论坛吗？ 对啊，没有啊，啊 还是想想叉叉。 对啊，你把两个字要讲出来啊。 好了、 欸，我投稿，我跟你讲，我投稿了。 投稿 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很生气、嗯，所以我也去投稿叉叉论坛。 嗯，然后呢？ 我不知道，他说三天之内会有回复吗？ 结果呢？已经十 天 了吗？ 第二天。算第一天啦，因为昨天是凌晨投的，所以 你是用什么名义投的、啊？你是用什么名义投的？ 我用我的笔名投的、啊。 你说周渝民的老板吗？ 对啊， 那一定不会过的啊。 如果他不过的话，那时间到了，我就会出一张图来评论一下这件事情。 哎、欸， 这不是威胁哦，这不是威胁， 没有，就是。据实以报嘛、 就是，对，这是据实以报。 对啊，就是好，我三天前投稿的，他说三天内会有 会刊登，没有刊登、 啊、 代表说被就是不被采用嘛， 对 啊，那就不被采用，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而已 啊。 然后刚好、啊、碰上之前有另外一个人被邀稿，然后结果投稿之后被 说 水准太差，就可以大概看出来是什么情况了。 對啊、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呼吁大家，有时间、有兴趣、有能力的人，都写一篇就是有引经据典的文章，然后去投稿，看看会不会被刊登。 对，我们很期待了， 嗯，很期待，很期待被刊登，还是很期待不刊登。 一人一信嘛，不是很流行一人一信吗？一人一投稿啊， 对 不对？ 对啊、 一人一投稿、 啊。看看可以拉到几个人、啊。 没有，我真的不是说要挑衅或什么，而是说有时候。不是大哎、欸，我们前集不是讲那平衡报道吗？ 对啊，对哎、欸，等一下可以要求别人平衡报道，自己不用平衡报道， 这蛮无法理解的啦。 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啦，应该是性质关系吧。 你的性质，你这个戴帽子不是 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是他们是比较是想想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不小心讲出来。 好，那总之 就是椰子油加到饭里面没有那么神奇， 对，它可以减掉一些 10-12%，可是没办法到50%，没有那么快。 所以如果你吃十碗饭的话，嗯，可以减一碗， 这是几点的制度吗？ 也还不错啊。 对啦，就是不无小补啦、欸。 如果 你每天都只吃饭的话、嗯，那你的减肥效率是10%，这很快、欸。 你说减肥、 啊 對啊、不行，也不能每天只吃饭啊。 对，所以当然就是说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。对 啊，对啊。你如果真的要减肥的话，最好就是不要吃饭。 对， 不要吃白米饭。 尽量不要吃， 尽量不要吃，对， 对啊，什么蛋糕啊，嗯，就是甚至什么吐司那些都尽量不要，不是尽量不要碰，是不可以碰。 没有啦，没有那么严格啦，就是看你，应该说看你想要多快速的减肥，就自己决定、 啊啊。 这些东西不可能在就是30分钟之内讲完，所以说我们就埋一个伏笔，让史考特有机会上来讲。 对对对对，那一样就是说，如果有1000个赞的话，不是1000个赞，1000个订阅的话， 对，1000个订阅的话，我们会去找汉娜，又会去找史考特， 对， 俊男美女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、就是请大家麻烦再推广一下。 现在很接近嘞，上次讲汉娜出来，我们就爆冲将近100个人哎。 对啊，对啊，还是说啊、等一下，就是我们也放一下史考特的照片好了，女性观众可能会有点帮助这样的。 女性观众，我们只有12%的女性观众， 跟这个白米饭一样，超惨。 对啊，对啊， 不是、说不定我们请史考特，我们女性观众就可以增加20%啊。 好，不错，听起来不错， 是不是？ 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 好，OK。 好， 那就期待这一天的， 明天再见。 期待这一天。 我们下次、我们下一集要讲的就是，我们在谈论议题的时候，到底要懂多少？ 要懂多少嘛 ？OK。 对啊。 好好好，听起来不错，很有趣。OK， 那就 很有趣吗？好、我们谈谈看嘛。 对啊，我们待会就要讲了啦。不过你们明天才听得到，不，你们下一次才听得到。 你怎么说出来啊？ 反正这样不是吗？ 好。 好， 那就下次见啦， 拜拜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